第107回，散余资，贾母明大义。傅氏侄，郑老慕天恩。话说贾政进内，见了枢密院各位大人，又见了各位王爷。北静王道：“今日我传你来，有遵旨问你的事。”贾政急忙跪下。众大人便问道：“你哥哥交通外官，恃强凌弱，纵而聚赌，强占良民妻女不遂，逼死的事，你都知道吗？”贾政回道：“犯官自从主恩清点学政，任满后查看朕序，于上年冬底回家，又蒙唐派功成，后又往江西监道，提参回都，仍在工部行走。日夜不敢怠惰，一应家务，并未留心刺查，实在糊涂，不能管教子侄，这就是辜负圣恩，一求主上重重治罪。”北静王据说转奏，不多时传出旨来。北静王便述道：“主上因御史参奏假设交通外官，恃强凌弱。据该御史指出，平安州互相往来，严居假设，据供平安州原系姻亲来往，并未干涉官事。该御史亦不能指实，唯有已是强锁石呆子古扇一款是实的，然系玩物，究非强锁良民之物可比。虽石呆子自尽，一起封杀所致，与逼勒致死者有间。今从宽将假设发往台站效力赎罪，所参假真强占良民妻女为妾，不从逼死一款，提取督察院原案，看得尤二姐实系张华指腹为婚未娶之妻，因一贫苦自愿退婚，尤二姐之母愿解贾珍之地为妾，并非强占。在尤三姐自闻掩埋，并未报官一款，查尤三姐原系贾珍妻妹，本意唯一择配，因被逼锁定理，众人扬言贿乱，以致羞愤自尽，并非贾珍逼勒致死，但身系世袭职员，枉知法纪，私埋人命，本应重罪，念依究属功臣后裔，不忍加罪，亦从宽革去世职，派往海江效力赎罪。贾蓉年幼无干省事，贾政实系在外任多年，居官尚属勤慎，免治一治家不正之罪。贾政听了，感激涕零，叩首不及，又叩求王爷代奏下臣。北静王道：“你该叩谢天恩，更有何奏？”贾政道：“犯官仰蒙圣恩，不加大罪，又蒙将家产给还，实在闷心惶愧，愿将祖宗遗受重禄基于治产一并交官。”北静王道：“主上仁慈待下，明慎用刑，赏罚无差，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给还财产，你又何必多此一奏？”众官也说不必，贾政便谢了恩，叩谢了王爷出来，恐贾母不放心，急忙赶回。上下男女人等不知传进贾政是何吉凶，都在外头打听，一见贾政回家，都略略的放心，也不敢问。只见贾政忙忙的走到贾母跟前，将蒙圣恩宽免的事细细告诉了一遍。贾母虽则放心，只是两个世职革去，贾赦又往台站效力，贾珍又在海江，不免又悲伤起来。邢夫人尤氏听见那话，更哭起来。贾政便道：“老太太放心，大哥虽则台站效力， 也是为国家办事，不致受苦，只要办得妥当，就可复职。真儿正是年轻，很该出力，若不是这样，便是祖父的余德，亦不能久享。说了些宽慰的话，贾母素来本不大喜欢贾赦，那边东府贾珍究竟隔了一层，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。邢夫人想着，家产一空，丈夫年老远出，膝下虽有莲儿，又是素来顺他二叔的，如今都是靠着二叔，他两口子更是顺着那边去了，独我一人孤苦伶仃怎么好？那尤氏本来独掌宁府的家计，除了贾珍，也算是唯他为尊，又与贾珍夫妇相合，如今范氏远出，家财抄近，依往荣府，虽则老太太疼爱，终是依人门下，又带了协鸾配凤，荣儿夫妇又不是能兴家立业的人，又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连二叔闹的，如今他们倒安然无事，依旧夫妇玩具，只留我们几人怎生度日？想到这里痛哭起来，贾母不忍，便问贾政道，你大哥和真儿现已定案，可能回家，荣儿既没他的事，也该放出来了。贾政道，若在定里，大哥是不能回家的，我已托人寻个私情，叫我们大老爷同侄儿回家好置办行装，衙门内业已应了，想来荣儿同着他父亲爷爷一起出来，只请老太太放心，儿子办去。贾母又道，我这几年老得不成人呐，总没有问过家事，如今东府是全抄去了，房屋入关不消说的，你大哥那边莲儿那里也都抄去了，咱们西府银库东省土地，你知道到底还剩了多少？他两个起身也得给他们几千银子才好。 贾政正是没法，听见贾母一问，心想着， 若是说明，又恐老太太着急，若不说明，不用说将来，现在怎么办法？ 定了主意，便回道， 若老太太不问，儿子也不敢说，如今老太太既问到这里，现在莲儿也在这里，昨日儿子已查了，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，不但用尽，外头还有亏空。现今大哥这件事若不花银托人，虽说主上宽恩，只怕他们爷儿两个也不大好，就是这项银子尚无打算。东省的地母早已迎年吃了卯年的租了，一时也算不转来，只好尽所有的蒙圣恩没有动的衣服首饰折遍了，给大哥真儿做盘费罢了，过日的事只可再打算。 贾母听了又急得眼泪直淌，说道， 怎么着，咱们家到了这样田地了吗？我虽没有经过，我想起我家向日比这里还强十倍，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，没有出这样事，已经塌下来了，不消一两年就完了。据你说起来，咱们近一两年就不能支了。 贾政道，若是这两个侍奉不动，外头还有些挪移，如今无可指称，谁肯接济？ 说着也泪流满面。 想起亲戚来，用过我们的，如今都穷了；没有用过我们的，又不肯照应了。昨日儿子也没有细查，只看家下的人丁册子，别说上头的钱一无所出， 那底下的人也养不起许多。 贾母正在忧虑，只见贾赦、贾珍、贾蓉一起进来给贾母请安。贾母看这般光景，一只手拉着贾赦，一只手拉着贾珍，便大哭起来。他两人脸上羞惭，又见贾母哭泣，都跪在地下哭着说道： 儿孙们不长进，将祖上功勋丢了，又累老太太伤心，儿孙们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。 满屋中人看这光景，又一齐大哭起来。贾政只得劝解： 早先要打算他两个的使用，大约在家只可住得一两日，迟则人家就不依了。 老太太含悲忍泪地说道： 你们两个且各自同你们媳妇说说话儿去吧。 又吩咐贾政道： 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，想来外面挪移恐不中用，那时误了期限怎么好？只好我替你们打算罢了。就是家中如此乱糟糟的，也不是常法儿。 一面说着，便叫鸳鸯吩咐去了。这里贾赦等出来，又与贾政哭泣了一会，都不免将从前任性过后回恼如今分离的话说了一回，各自同媳妇那边悲伤去了。贾赦年老，倒也抛得下，独有贾珍与尤氏怎忍分离。贾琏、贾蓉两个也只有拉着父亲啼哭。虽说是比君留简等究竟生离死别，这也是世道如此，只得大家硬着心肠过去。却说贾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鸳鸯等开箱倒笼，将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，又叫贾赦、贾政、贾珍等一一的分派，说 这里现有的银子交贾赦3000两，你拿2000两去做你的盘费使用，留1000给大太太另用。这3000给珍儿，你只许拿1000去，留下2000教你媳妇过日子，仍旧各自度日。房子是在一处，饭食各自吃吧。四丫头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，只可怜凤丫头操心了一辈子，如今弄得精光，也给她3000两，叫她自己收着，不许叫莲儿用。如今她还病得神昏气丧，叫平儿来拿去。这是你祖父留下来的衣服，还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饰，如今我用不着。男的呢，叫大老爷珍儿、莲儿、蓉儿拿去分了。女的呢，叫大太太珍儿媳妇凤丫头拿去分了。这500两银子交给莲儿，明年将林丫头的棺材送回南去。 分派定了，又叫贾政道： 你说现在还该找人的使用，这是少不得的。你叫拿着金子变买偿还，这是他们闹掉了我的。你也是我儿子，我并不偏向。宝玉已经成了家，我剩下这些金银等物大约还值几千两银子，这都是给宝玉的了。珠儿媳妇向来孝顺我，兰儿也好，我也分给他们些。 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。 贾政见母亲如此凌断分析，俱跪下哭着说： 老太太这么大年纪，儿孙们没点孝顺，承受老祖宗这样恩典，叫儿孙们更无地自容了。 贾母道： 别瞎说，若不闹出这个乱儿，我还收着呢。只是现在家人过多，只有二老爷是当差的，留几个人就够了。你就吩咐管事的人，叫人叫齐了，他分派妥当，各家有人便就罢了。譬如一抄近了，怎么样呢？我们里头的也要叫人分派，该配人的配人，赏去的赏去。如今虽说咱们这房子不入关，你到底把这园子交了才好。那些田地原交莲儿清理，该卖的卖，该留的留，断不要支架子做空头。我索性说了吧，江南甄家还有几两银子，二太太那里收着，该叫人就送去吧。倘或再有点事出来，可不是他们躲过了风暴，又遇了雨了吗？ 贾政本是不知当家立计的人，一听贾母的话，一一领命，心想： 老太太实在真真是李家的人，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闹坏了。 贾政见贾母劳乏，求着老太太歇歇养神。贾母又道： 我所剩的东西也有限，等我死了，做结果我的使用，余的都给我服侍的丫头。 贾政听到这里，更加伤感，大家跪下： 请老太太宽怀，只愿儿子们托老太太的福，过了些时都邀了恩眷，那时兢兢业业的治起家来，一书钱钱，奉养老太太到一百岁的时候。 贾母道： 但愿这样才好，我死了也好见祖宗。你们别打量我是想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呐，不过这几年看看你们轰轰烈烈，我落的都不管，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。哪知道家运一败直到这样。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，是我早知道的了，只是居一气养一体，一时下不得台来，如今借此正好收敛，守住这个门头，不然叫人笑话你。你还不知道，只打量我，知道穷了便着急的要死。我心里是想着，祖宗莫大的功勋，无一日不指望你们比祖宗还强，能够守住也就罢了。谁知他们爷儿两个做些什么勾当？ 贾母正自长篇大论的说，只见风儿慌慌张张的跑来回王夫人道： 今早我们奶奶听见外头的事，哭了一场，如今气都接不上来，平儿叫我来回太太。 风儿没有说完，贾母听见便问： 到底怎么样？ 王夫人便带回道：如今说是不大好。贾母起身道： 哎，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。 说着叫人扶起，要亲自看去。贾政急忙拦住劝道： 老太太伤了好一回的心，又分派了好些事，这回该歇歇，便是孙子媳妇有什么事， 该叫媳妇瞧去就是了，何必老太太亲身过去呢？倘或再伤感起来，老太太身上要有一点不好，叫做儿子的怎么处呢？ 贾母道：“ 你们各自出去， 等一会子再进来，我还有话说。” 贾政不敢多言，只得出来料理兄侄起身的事，又叫贾琏挑人跟去。这里贾母才叫鸳鸯等派人拿了给凤姐的东西跟着过来。凤姐正在气绝，平儿哭得眼红，听见贾母带着王夫人、宝玉、宝钗过来，急忙出来迎接。贾母便问：“ 这会子怎么样了？” 平儿恐惊了贾母，便说：“ 这会子好些，老太太借来了，请进去瞧瞧。” 他先跑进去，轻轻地揭开帐子。凤姐开眼瞧着，只见贾母进来，满心惭愧。先前原打算贾母等恼他，不疼的了，是死活由他的。不料贾母亲自来瞧，心里一宽，觉那慵色的气略松动些，便要扎针坐起。贾母叫平儿按着：“ 不要动，你好些吗？” 凤姐含泪道：“ 我从小过来，老太太太太怎样疼我，哪知我福气薄，叫神鬼之使的失魂落魄，不但不能够在老太太跟前尽点孝心，公婆前讨个好，还是这样把我当人，叫我帮着料理家务，被我闹得七颠八倒，我还有什么脸儿见老太太太太呢？今日老太太太太亲自过来，我更当不起了，恐怕该活三天的，又舍上了两天去了。” 说着悲咽。贾母道：“ 那些事原是外头闹起来的，与你什么相干？就是你的东西被人拿去，这也算不了什么呀。我带了好些东西给你，任你自便。” 说着叫人拿上来给他瞧瞧。凤姐本是贪得无厌的人，如今被抄进境，本是愁苦，又恐人埋怨，正是己不欲生的时候，今儿贾母仍旧疼他，王夫人也没嗔怪，过来安慰他。又想贾琏无事，心下安放好些，便在枕上与贾母磕头说道：“ 请老太太放心，若是我的病拖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，我情愿自己当个粗使丫头，尽心竭力的服侍老太太太太吧。” 贾母听他说的伤心，不免掉下泪来。宝玉是从没有经过这大风浪的，心下只知安乐不知忧患的人，如今碰来碰去都是哭泣的事，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，见人哭他就哭。凤姐看见众人忧闷，反倒勉强说几句宽慰贾母的话，求着：“ 请老太太太太回去，我略好些，过来磕头。” 说着将头扬起。贾母叫平儿：“ 好生服侍，短什么到我那里要去。” 说着带了王夫人将要回到自己房中，只听见两三处哭声。贾母实在不忍闻见，便叫王夫人散去，叫宝玉 去见你大爷大哥，送一送就回来， 自己躺在榻上下泪。幸喜鸳鸯等能用百样言语劝解，贾母暂且安歇。不言贾赦等分离悲痛，那些跟去的人谁是愿意的，不免心中抱怨，叫苦连天。正是生离果胜死别， 看者比受者更加伤心。好好的一个荣国府，闹到人嚎鬼哭。贾政最循规矩，在伦常上也讲究的。执手分别后，自己先骑马，赶至城外举酒送行，又叮咛了好些国家枕序勋臣力图报称的话。贾政等挥泪分头而别。贾政带了宝玉回家，未及进门，只见门上有好些人在那里乱嚷说：“今日旨意将荣国公世侄着贾政承袭。”那些人在那里要洗钱，门上人和他们纷争，说是本来的世侄我们本家袭了，有什么喜报？那些人说道：“那世侄的荣耀比任什么还难得，你们大老爷闹掉了，想要这个再不能的了。如今的圣人在位，赦过又罪，还赏给二老爷袭了，这是千载难逢的，怎么不给洗钱？”正闹着，贾政回家，门上回了，虽则喜欢，就是哥哥范氏所致，范觉赶急涕零，赶着进内告诉贾母。王夫人正恐贾母伤心，过来安慰，听得世侄复还，自是欢喜。又见贾政进来，贾母拉了说些勤敏报恩的话，独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，只不好露出来。且说外面这些趋炎奉侍的亲戚朋友，先前贾宅有事都远避不来，今儿贾政袭职，知圣眷上好，大家都来贺喜。哪知贾政醇厚性诚，因喜他哥哥的职，心内反生烦恼，只知感激天恩。于第二日进内谢恩，到底还将赏还府地园子被折奏请入宫，内廷降旨不必，贾政才得放心。回家以后寻分供职，但是家计萧条，入不敷出，贾政又不能在外应酬。家人们见贾政忠厚，凤姐抱病不能离家，贾琏的亏缺一日重辞一日，难免点房卖地。府内家人几个有钱的，怕贾琏缠扰，都装穷躲事，甚至告假不来，各自另寻门路。独有一个包勇，虽是心头到此，恰遇荣府坏事，他倒有些真心办事。见那些人欺瞒主子，便时常不忿，奈他是个新来乍到的人，一句话也插不上，他便生气，每天吃了就睡。众人嫌他不肯随和，便在贾政前说他终日贪杯生事，并不当差。贾政道：“随他去吧，原是甄府见来，不好意思，横竖家内添这一人吃饭，虽说是穷，也不在他一人身上，并不叫来驱逐。”众人又在贾琏跟前说他怎样不好，贾琏此时也不敢自作威服，只得由他。忽一日，包勇耐不过，吃了几杯酒，在荣府街上闲逛，见有两个人说话，那人说道：“你瞧这么个大府，前儿抄了家，不知如今怎么样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他家怎么能败？听见说里头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，虽是死了，到底有根基的。况且我常见他们来往的都是王公侯伯，哪里没有照应？便是现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们的一家，难道有这些人还护庇不来吗？”那人道：“你白住在这里，别人有可，独是那个贾大人更了不得。我常见他在梁府来往，前儿御史虽参了，主子还叫府尹查明事迹再办。你道他怎么样？他本沾过梁府的好处，怕人说他回护一家，他便狠狠地踢了一脚，所以梁府里才到底抄了。你道如今的事情还了得吗？” 两人无心说闲话，岂知旁边有人跟着听得明白。包勇心下暗想， 天下有这样负恩的人，但不知是我老爷的什么人，我若见了他，便打他一个死，闹出事来我承当去。 那包勇正在酒后胡思乱想，忽听那边喝道而来。包勇远远站着，只见那两人轻轻地说道， 这来的就是那个贾大人了。 包勇听了心里怀恨，趁了酒兴便大声的道， 没良心的男女，怎么忘了我们贾家的恩了。 雨村在轿内听得一个贾字，便留神观看，见是一个醉汉，便不理会过去了。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，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，问起同伴，只是方才见的那位大人是这府里提拔起来的， 他不念旧恩，反来踢弄咱们家里，见了他骂他几句，他竟不敢答言。 那荣府的人本嫌包勇，只是主人不计较他，如今他又在外闯祸，不得不回，趁贾政不是，便将包勇喝酒闹事的话回了。贾政此时正怕风波，听得家人回禀，便一时生气，叫进包勇骂了几句，便派去看园，不许他在外行走。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气，投了主子他便赤心护主，岂知贾政反倒责骂他，他也不敢再变，只得收拾行李往园中看守娇惯去了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